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74集，姜还是老的辣。院子里的气氛有些凝重。赵真赶着一群小鸡，鸡崽们原本叽叽喳喳的，应该很热闹，但是那八子都垂头丧气的，走了五个，剩下的三个也不说话。公孙也不说话，将小四子放下了。小四子站在公孙身边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最后瞄上皇帝赵真了。公孙担心小四子会不会胡说八道害赵真穿帮，殊不知就是小四子给赵真出的主意。赵真将竹篙放在一旁，走到门口的台阶坐下，伸手拍了拍那个还蹲在地上戳小鸡的紫衣小个子。 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仇家追杀我，让我避避吗？ 你都不会武功，哪里来的仇家？而且刚刚那帮人明明喊你欠钱不还。 钱不是我欠的，是我老子欠的，他们要我还嘞。 你爹呢？ 唉，死了很久了，就留下了一个鸡场和一屁股债给我。 那你娘呢？ 我娘身体不好，我怕仇家摊上她，所以让她住别处去了，我就自己一个人住在鸡场里。等这群小鸡长大了，没准能卖钱。 你倒是蛮孝顺的，知道不要连累娘亲。不过你爹怎么回事啊？ 别提我了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啊？有人病了，请公孙先生看病。 小八瞄了公孙策一眼，正看到小四子也在看自己。小八搔了搔头，扬起脸，尽量不要看小四子。只是他不看，小四子却跑了过来。 你不准备杀我了？ 公孙看武素，武素搔搔头，看他三姐。那个银面具的女人一直在发呆，这会儿终于是抬起头来了。 把他们都关起来，别放跑了。 武素点了点头，那个女人刚想走，就听公孙开口： 没用的。 女人的脚步停住，回头看公孙。 你把我们关起来，一旦发现我们不见了，赵普一定会将整个开封府翻个底朝天。开封府有狗也有老虎，我身上药材味很重，很好找，不用半个时辰赵普就能找到我。 赵真转脸看了看公孙，忍不住摸下巴。别看公孙是个书生，有胆色，那个女人闻言倒是笑了。 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你们？ 如果杀了我们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赵普必然会倾尽全力为我报仇。 屋顶上赵普微微地笑了笑，继续看之后的发展。武素来气： 哎，那你讲的怎么办呢？ 抓我们来的是你们，你反过来问我怎么办？ 那我抓的时候只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没想这么多啊。 没想那么多？人命关天的事情你都不多想，那你要多想什么？ 我说你这书生，还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啊？ 你那日是白月堂的手下败将，本来该死的，赵普放你，对你有恩，你身上的伤还是我给你包扎的呢，你要杀我就是恩将仇报。 武素戴着面具是看不出来此时的表情，但是见他胸口起伏，估计这会儿脸都憋红了，但嘴笨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嘴。小八也抬起头来看，这一抬头正看到站在他身边歪着头看他的小四子。小八一愣，赶忙扭开脸，小四子就伸手去摘他的面具，小八赶紧捂住脸缩到一旁瞄小四子。 干嘛？ 你几岁？干嘛戴面具？我看看脸。 去去。 小八哭笑不得，对小四子摆手。小四子见他赶小鸡一样赶自己，就撅个嘴。这时 银面具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，小四子顺手一抓他裙摆，就跟平日抓陈修他们似的仰着脸看他。 姨姨，我想喝水。 公孙被小四子这么一提醒，倒是觉得自己也有些渴。这时赵真也举手。 好、哦、那什么，我也想喝水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啊。 赵真在小八身边的台阶上坐下，拿袖子扇了扇风。 话说你们干嘛呢？戴着面具还喊打喊杀的。哎，公孙先生杀不得的，他是神医，能救好多人。 哎呦，杀也不行，放也不行，关起来也不行，要怎么办喽？ 武素坐在一旁嘀咕了一句。这时就见银面具的女人走去后院，没会儿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个茶盘，里边有三杯水，还有一个蜜橘。把茶水递给小四子，顺便塞给他一个蜜橘。小四子一手拿着杯子，一手拿着橘子，走到分完了水，坐在院中的女子身边，仰着脸看她。 爸爸。 公孙无语，小四子还真是不见外，看到这个年纪的女人就一定要抱抱。女子看着也不是太年轻的年纪，盯着小四子出神，随后伸手把她抱起来，放到膝盖上给她剥橘子。小八也看着。赵真突然开口：“ 你姐姐？啊，几岁了？你们也太乱来了，戴着面具，多大的美女也嫁不出去呀！这点年纪，自己都能当娘了。” 赵真一句话说的，小八和武素也对视了一眼。小四子边吃着蜜橘，边伸手去摸了一下女子的面具。女子愣了一下，僵在原地没动。小四子就放下茶杯，伸双手摸索了两下，随后往下一摘，把面具摘了下来。赵真和公孙都有些八卦地看了一眼，摘下面具的女人看起来25、26岁的样子，样子没有气质那样老成，长得也是意外的漂亮，有些异域风情，看着不像中原人，五官轮廓更深一些。小四子见的美人可多了，就笑眯眯开口：“ 有些像月儿姐姐。” 公孙也鉴定了一下，长得倒是不太像月儿，但是那种清瘦机敏的感觉的确有些像。 有了。 就在这时，赵真突然一拍手，众人都一愣，集体转脸看他。 放也不行，杀也不行，关也不行，是不是？ 啊。 你们把面具摘了，往人堆里一钻，谁知道你们谁是谁？换身衣服，换个发型什么的。 公孙瞧着赵真，心说：“你倒是不怕给自家的侍卫们添乱呢。”的确，混入人海中的话是找不到这八个人的，因为谁也没见过他们的真面容。小八和武素面面相觑：“ 你们放公孙先生父子走，然后换身衣服，摘了面具。”换个地方住不就行了吗？最好是住进民宿里边。哦，不如去我家。 赵普看得一头雾水，赵真这是想干嘛呢？正这时，就感觉身旁有人。赵普转脸，只见殷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他身边，将他的头一按，示意他低头。赵普往屋顶后边退了退，不解地看殷侯。 还有人在监视院子里的人， 在哪儿？ 殷侯伸手一指远处，赵普望过去，就见离这里比较远的地方的确蹲着两个黑衣人，正在监视。大概是因为武功一般，怕被院子里的人发现，所以才会躲得比较远。赵普观察了一下，微微皱眉： 这几个黑衣人， 那天赵跟他们去找石金，天尊差点被炸，不是也炸死了几个黑衣人吗？天尊跟我讲了一下那几个黑衣人的情况，似乎有些像。 赵普点头，跟展昭和白玉堂描述的是有些相似，可那些不是天宝堂的人吗？转念一想，也对，如果真是天宝堂的人，不过是些小喽啰而已，没必要大费周章炸死他。一想到炸死， 赵普莫名有些不妙的感觉，殷侯轻轻一拍他，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又指了指下边。赵普不解，看着下方，这时就见不远处的巷子口有个人走了出来，边走还边拍身上的泥巴。赵普一挑眉，彻地属韩章。韩章手里拿着他刨地用的兵刃，身后是捧着一大包东西的三爷徐庆，大概是来给韩章打下手的。赵普皱眉，一跃下去。 底下全是炸药啊，真危险。 嗯，谁让你们来的？ 韩章一指身后，赵普抬眼就见南宫季也走了出来，手里也捧着两大包东西，和徐庆手里的一样，都是轰天雷。赵普直皱眉。 太师刚才突然派庞佛来找我，说陷空岛五十五里是不是有个会挖地道的，让他去那八子的别院地下挖一圈看看。 赵普惊讶不已，同时也有些佩服。该说姜还是老的辣呢，还是说坏人更明白坏人的想法？这也太厉害了。南宫也是惊出一身冷汗，要知道赵真也在宅子里呢，万一真的爆炸了，那就完了。 太师是怎么知道的？ 南宫对身后帮着埋坑的庞福勾了勾手指，庞福是个机灵鬼，赶忙跑过来给赵普行礼。 王爷， 太师怎么吩咐你的？ 太师说，要利用的人如果太单纯，那么一定要做好杀人灭口的准备。怎么样一下子干掉七八个高手呢？下毒或者炸药。下毒的事情公孙先生会处理，于是要防备的就是炸药。那群人是见不得光的老鼠，都躲在窝里，所以在窝底下装满炸药最稳妥。 啊，原来是这么想的，长见识。 赵普伸手拿过那些炸药，又想到了远处那几个蹲守的黑衣人，突然嘴角微微一挑，对南宫勾了勾手指。南宫好奇凑上去。 有计？ 哼，跟太师现学现卖的，可不就是有计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